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而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第三节，咁毓民就走咗啦，咁啊，我同阿锦顶档啦。咁啊，呢一节咧，首先要宣布一个相当之重要嘅事情啊。咁而家我哋就構思緊咧，喺九月四號禮拜日嗰日咧，就喺 MyRadio 做一個現場嘅直播。咁直播嘅意思係我哋喺個選舉嘅期間咧，就報導不同即係呢個五區葉普城嗰個選舉嘅狀況啊。如果譬如遇到一啲突發事情，或者係一啲我哋要覺得要話俾大家聽嘅嘢咧，咁我哋可以透過呢個網台咧，去盡快話俾大家聽。咁但係而家我又唔可以講實個原因，因為咧即係嗰個具體嘅技術嘅安排同埋人手安排咧，都係啱先提出嘅啫。咁我仲要即係花一兩嘅時間去構思。咁但係我主觀願望咧，我都希望咧能夠喺九月四號嗰日咧，同大家一齊喺呢個直播室入邊去報導啊葉普城嗰個選舉嘅情況，同埋如果有咁嘅需要嘅話咧，就在那個區入邊嘅動員嘅一啲消息，我都話俾大家聽啦。咁因為個時間咧，我哋又唔可以做得即係好長，因為做完之後咧，我哋跟住又要去喺嗰、那個點票站嗰邊嘅。咁所以我而家即係盡可能，我希望咧就大概喺應該係十二點鐘左右啦，或者遲少少啦，就一路播到晚上十點鐘。咁啊期間就我盡可能即係我應該喺度噶啦，咁仲揾埋其他呢啲主持啊。咁同埋我哋出面聯絡一啲五個區不同嘅人嚇，佢哋睇住嗰啲選舉嘅情況係點樣，咁我翻嚟匯報翻俾我聽。咁如果有片嘅話，亦都盡可能我哋即時喺嗰個網上可以 show 俾大家睇嘅。咁呢個安排咧，我哋希望盡量我哋技術上能夠適應到，即係俾到個啲觀眾啦。特別係咩咧？特別係海外觀眾，因為咧，我哋自從喺八年前，我哋第一次嗰陣時你嚟咗未啊？ 係 嗰陣時你喺度，嗰陣嗰次你有冇做過一次？ 好似啊， 有好似有啊嘛。嗰次我就冇做嘅，不過我就上去睇住嘅。因為嗰陣時你知啦，就即係喺嗰個草創期間啦嚇，咁好多人 直播應該冇，直播冇， 直播冇嘅。 嗰日我係喺開完街站，跟住夜晚就走去展開票。 係啦，咁咧嗰個情況咧，同八年前咧有頗大分別。分別在於咩咧？就係當其時咧，我哋完全冇畫面嘅。是純聲音的啫，咁純聲音之外咧，咁我哋做到咧就係可以有一啲封煙啦，啊，譬如邊一區咁打電話上嚟，咁我哋傾幾句啦。咁但係今次咧嗰個技術嘅難度就在於咧，就係嗰個影片或者一啲相片咧，我哋點能夠係比較快咁樣可以訂到上嚟個台，同埋大家一齊睇咯，係咪啊？咁至於選情方面咧，我相信都相當之緊湊噶啦。 咁所以嗰啲特別係海外嘅觀眾咧，如果佢唔喺香港嘅話咧，如果佢又想知道一啲最新嘅狀況咧，咁我哋希望盡量俾到一啲新嘅信息佢哋，可以跟即係 follow 到香港嘅情況咯。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呢個台嗰個節目嘅編排咧，到到今時今日咧，事實上需要一個比較大嘅重整嘅，即係特別喺九月個選舉完咗之後咯。咁呢個重整咧，要因應幾個大嘅原則去睇啦。咁其一咧就係主持人出席嗰個數量啦。咁呢個出席嘅數量當然唔係完全主觀嘅，即係唔係完全話你想出就出到嘅原因。譬如我哋有其中一個節目主持人，佢因為咧嗰、那個即係頸呢部分長期發炎，咁所以佢想做咧。佢做唔到，但係你睇佢，其實喺網上我都即係不時同佢溝通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咧，就係你一個月缺席，即係起碼兩次甚至有陣時連一個月一次都未必做到。咁我就必須咧要去考慮一下，即係你繼續喺度嗰個理由存唔存在。咁個原因好簡單，原因就係咧呢個台嘅支持者，佢無論出於咩動機，佢要俾一個月費計劃你，佢可能係出於一個純粹哦支持鬱敏支持呢個台，支持我哋嘅理念。但呢個唔等於嗰個節目主持人或者嗰組嘅節目主持人可以中意你就嚟，唔中意你就唔嚟。而且呢個態度唔係因為你個人一啲即係特殊嘅問題，可能係因為你純粹因為你自己嘅時間安排得唔好。假如你譬如話嗰日好唔得閒嘅，咁點解你唔早啲錄呢？或者甚至你同我哋嘅即係技術人員傾定我哋做定錄播咁嗰日出。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睇考慮嗰個台，即係去到如果下一個月我哋需要一個節目重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根據呢啲情況去再研究一下咯。咁至於話嗰個節目嘅具體嘅安排咧，我相信咧會頗有一啲節目嘅變動嘅嚇。咁呢個喺選舉之後，我哋會即係過咗九月之後，我哋就會有一個新嘅安排咯嚇。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正如頭先鬱敏講咗啦，就係、呢個台佢個月費計劃咧係好需要大家去支持嘅。咁呢一個兩個月，我哋大家不斷嘅呼籲，咁嗰、那個月費嘅數量咧係相當之驚人嘅。但係而家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就係經剛過咗呢一個九月嘅時候呢一、個即係運即係選舉高峰，咁跟住落嚟會點樣咧？咁呢個係。下一個月我哋開始擔心個情況嚟啦。咁我希望咧就所有支持我哋嘅朋友，盡可能喺日後嘅日子都繼續支持我哋。咁過咗即係大約九月嘅時候咧，事實上我哋即係選舉結果知道咗，咁我哋開始都有另外啲新嘅要籌備啦。舉個例就係、譬如我哋有呢個 My Radio 嘅十週年嘅台慶。咁呢次台慶咧就唔會純粹即係一日嘅啦。咁因為這個這麼大的日子，十年以來我們經過風風雨雨，經過這麼多起起落落，離離合合，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紀念的日子來的，也都告訴我們，給所有其他網台界同業聽，只要你能夠堅持，你能夠堅持到你自己的信念，其實所有困難你卒之都可以捱過，卒之都可以解決的。咁希望 MyRadio 喺呢方面就做咗一個例子俾大家睇睇， 甚至可以影響到個歷史進程。 影響咗噶啦，唔使我講。九月嘅選舉就係嗱，你諗下，我哋十年前，甚至唔好講十年前，連呢個人民廣播電台嗰個時間你都喺度噶嘛？係 係。 點解嗰陣時我哋就係做過嗰個選舉嗰個成個嗰個報導噶嘛？嗰陣時已經開始其實， 即係零四都有報啦。 有的啦， 我年尾才嚟咯。 零四我印象之中是有的，零四我印象之中是有的嚇。咁但係嗰個時間就很短啦嚇。咁又往後的譬如話歷次的選舉，其實咧都是令到整個網台界，特別是如果我以我哋自己身同感受為例啦，令到我哋嗰個聽眾嘅數目不斷上升。咁但係你話去到依家嗰個聽眾嘅數目可唔可以好似當年嗰個上升嘅速度咁樣？我估計就唔會，因為其實個邊際效應已經越嚟越低嘅。但係今次呢個選舉，佢值得關心嘅地方就係佢有可能仲喺呢幾日內，甚至喺當日 會有一些出乎我們意料的事情會發生，這個是我近來的一個感覺。可能我們以為的遊戲規則一直都是這樣的，但是可能那天告訴你原來就不是。而事實上即使今次這個選舉的操作或者其他方面沒有跟以前一個很大的分別，或者那些招數都是一如既往，大家不要忘記一樣的，過了今次選舉之後跟著有這個特首的選舉戰，到其時香港的局勢的變化呢，其實很可能是更加多令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實留英去留是看我們得到多少票，因為其中一個指標， 還有一點時間，我想就說一些我自己心底裡面的說話，譬如涉及到即剛才毓民前那兩節講的問題，有些人會說引這個李斯的間族核書講神民地廣者眾縮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使泰山不讓其土壤，故能成其大；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使地無四，方門民無二國，四時聰明，鬼神降臨，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咁係咪我哋冇做到呢？可能在我們在一些具體的行政或者一些具體的安排上未能夠盡如人意，但無論我和毓民以這個台去辦事的方針容納主持人的態度，其實是跟剛才我引述的這四句話是沒有衝突。你可不可以去講講我們有做過什麼令到主持人是不開心逼他們走。還有一件事呢，以前呢不是前一排有人即是這樣寫，但是呢有些細節上面呢是寫錯了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是、要求這個何志光停止這個節目，那我告訴你事實上不是這樣的。細節就是當其時應該是我們的台跟個節目主持人講，你哋唔好去攻擊其他節目同一個台節目主持人嘅言語喺呢一個節目入面出現。個具體就係何志光同埋鄭元光嘅節目，我哋係唔想佢攻擊黃台仰主持嘅節目。記唔記得件事啊？ 大約幾多？ 記得嘛？咁就唔係我叫佢何志光唔好做，係何志光跟住俾咗個 Apps 我。他說我們不想我們的言論受到制肘，所以他不做，於是乎他就不做了，就不是我叫他不要做。很多人現在寫這段東西的時候就寫另一個版本出來，就叫我們因為他、攻擊另一個節目主人，所以叫他不要做。其實就不是，我們叫他不要攻擊，不過他說、哦、那你真的制肘我的言論，所以我不做了，那我就沒有覆到這個 Apps 的，沒有覆到這個。但很簡單一件事，就是如果當時他停止了這個動作，到今時今日他還在這裡，所以就不要說我們不容納其他人。現在說的一件事，從來我們在思考這個選舉的問題，我們都是希望葉普成和這些支持本土運動的人是雙贏，奈何有些人覺得只需要他們贏，或者他們贏就要其他人輸。如果你從選舉的個結果來說，從一個例子，梁天琦66票，理論上是不是夠兩個人去贏呢？ 是 何來一個你輸我贏的情況呢？ 是 我們在這個事件出現之前，有沒有在節目裡面有沒有其他地方去攻擊過剛才毓民說過這些人或者候選人？是沒有的，我從來沒有在網上出過任何的涉及這些說，甚至可以簡單說，我基本上我完全在網上是不出聲。所以到今時今日，誰是誰非，只要你自己一路有跟開我們的節目，或者看開每一個人這些這留言，其實你已經知道誰是誰非。但是我想講一件事，就是今時今日之所以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其實個轉捩點就在這張照片上面。 即係睇咗呢張相同埋入邊嘅內容，翻嚟啦！我呢張相我都唔想擺太耐，係 cut 咗啦嚇。我就只可以講心領常會，即係話你要擺個態度出嚟係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挑釁嚟嘅。如果你有咁嘅挑釁，而我哋又唔回應嘅話咧，事實上我哋嘅支持者都會對我哋產生反彈。個事情就猶如當年呢一個肺高診嗰度事件，你都記得啦。 係啊， 嗰個事件唔係我哋好想要話哦，你咁一定要同佢割席。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如果我哋唔係咁出聲嘅話咧，俾緊月費去支持我哋嘅觀眾，支持緊我哋嘅朋友，就會對我哋有極大嘅投訴同埋反感。個原因就係我支持你，點解你要做出一啲有容忍一啲有喺呢、這個即係、公開嘅場合，去令到我哋嘅信念，令到我哋呢啲咁嘅行為受到一啲無理嘅批評，或者是一些抹黑，我們就要在這個節目裡面表達一個，在這個台裡面表達一個態度，就是我們不容許這些事情去影響到我們支持者，支持者對我們整個台的運作的信心。你明白我說什麼？就是說如果這些支持者都不妥你這樣的做法，我們就必須要去告訴這些支持者，因為我哋系需要支持者嘅全力嘅支持喺月费上面同埋其他方面，我哋唔可以令我哋嘅支持者失望。於是乎，我哋就要表达一个好强烈嘅态度。而喺今次选举入边，系唔止支持者嘅问题啊嘛，系一个仲有选票嘅问题啊嘛。如果我哋容忍呢啲嘢，我哋点选啊？啲投票俾你嘅选民，我觉得系流咯。即系如果你咁都容忍到嘅时候，所以我其实我讲得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整件事的轉捩點就在光漫漫上，你可以不用不做法，你就講你的理念，大家透過這個理性的辯論去講港獨為什麼要好，為什麼你支持港獨，永續基本法你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大家很純粹可以講這些嘛。如果你講這些我覺得即無人歡迎的，你可以隔空去辯論也好，你可以同場辯論也好，但是就不要出到这些小动作。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些小动作不是梁天琦搞的，只是哪个，我相信日后一定是会水落石出。今时今日对于我们的听众，对于我们支持来讲，这件事我们今晚讲完，大家就要跟着努力在街上面去为叶普成的所有候选人盡埋呢五日六日嘅努力， 五日咧其實都差唔多十二天， 得五日嘅啫，其實得五日嘅啫，即係你二三四五六啊嘛，禮拜日嗰日就即係瞓身啦咁樣，盡曬你五日嘅能力，去令到葉普成嘅候選人五區都當選。節目今日到此為止，我哋禮拜四再見， 拜拜。 立法会候选人热血公民七号郑锦满，我们主张五区公投全民制宪，重新立约，通过选举争取民意授权，为香港人制定属于我们自己的宪法，从而保障香港人的本土权益，我们的私有财产，同埋最重要的是我们下一代的未来，香港才可以长治久安，免受中共的干扰。